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一世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她别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之外的人们，来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纯净的安乐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姓名那样寻寻觅觅，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魂洒遍山岗，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看那天下的人儿，哦，深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。 分别两样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亲

寻你的足印。

梦里望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暹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等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村演唱的《风啊你吹吧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吧。 吹吧，让